就像一阵雨倾盆在天际，眼也作画布。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但是今天的嘉宾呢非常多，不止天一一个。 是的，没错，我们982呢是一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还有您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平台，在花椒平台上您也可以收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今天呢还是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两个学弟啊、一个叫范郭，一个叫博涵，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 你先说吧。 啊，我叫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我叫范郭思佳，然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一期理工学部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好的，来博涵再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 博涵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已经来我们节目两次了。 就是新朋友里面的老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英语专业的王博涵，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好的， 欢迎两位嘉宾。 欢迎两位。好，那今天博涵和范郭思佳， 对，我听听你在说范郭、 哎、我跟你说真的，为什么就是我对他这个名字还是蛮好奇的、范郭可以说一下这个名字怎么这个四个字，我一直说，我说哎，有姓范郭这个的这个姓吗？ 对、 他说不是这样的，来范郭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一下啊、就是爸爸姓郭啊，爸爸姓范， 爸爸姓范， 爸爸姓范、然后妈妈姓郭， 哇， 然后就是爸爸比较就尊 爱妈妈，哦， 这也说明这个是爱的结晶嘛，所以叫范郭思佳。 他也 不过平时同学会叫你小范郭， 对，就叫 范 郭 是吗？好，那我们也叫你范郭，好吧？你们刚开始就一直叫范郭是吗？ 哎，我觉得听完这个名字我特别饿， 是吗？突然想吃米饭了是吗？ 对，不然你看我现在这么胖的没有边界，就是因为跑着范郭起来的。 好，那博涵呢？博涵可以给我们稍微再介绍一下自己，虽然他已经就是来我们节目两次了，但是相信今天的很多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对博涵可能有些还是不太了解，再介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叫自己还是叫自己的名字呢？ 介绍自己吧。 自己的话， 你的名字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 没什么特色，为什么觉得？介绍自己就是在外国语学院，然后大三了，然后今天领来这个师弟是我们在电视台认识的，在中传电视台，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实践教学平台，一个类似于一个大社团的样子。然后我自己带一个节目是一个类似于校园跑男的节目。 校园跑男？ 对对对，就是拍大家真人秀那样的一个小东西，就是学校。 但是在学校里没有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画面。 对，因为我们一年其实才拍3期差不多，所以一年只有3天机会能看到，就不是很容易撞到我们拍东西这样。对，然后这个是我们那时候，他是大一我大三嘛，碰到这个，然后刚就是招进来的这个师弟。 所以两位都是跟电视没有相关的专业啊。 是一个我们的那个范郭呢，他是电子信息工程的，是理工部的，然后我们博涵呢是外语学院的， 对，中国传媒大学外语。 哎，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说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当时我们去就是面试嘛，就是去进他电视台要面试， 进电视台的时候面试， 这是个校园电视台， 对对对， 电视台。 但其实进这个电视台的时候没有见到博涵师哥，就是当时面试的时候他没有来， 就是他那天好像是有事的，然后呢、之后就是他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介绍这个电视台要干什么，就是他、 见面会， 对对对，见面会类似于这样。然后呢他就介绍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人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就特别吸引人、就是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唠两三个小时就完全就能可以不停歇， 其实天一可以感觉出来的， 对，你像旁边那个脸啊，那个笑着快咧到耳朵上了听到这个师弟这么夸自己特开心是吧， 开心坏了，要说的不好回去就是什么打一下， 对对对，就是这个师哥还 要 训一下师弟是吗？ 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博涵和范姑啊，就是你们两个就属于是一个师哥一个师弟嘛，而且博涵是一五的、你是一七的，就是你们两个本身就是这个上就总觉得师哥和师弟中间总会有点差点什么啊、就比如说啊要尊重师哥啊就这样的，但是感觉二位就是玩的感觉特别好，就是 已经没有了对师哥的尊重是吗？ 没有就是这种上下的这样的 上下级之间的 这种差别，对，你们两个是怎么玩的这么好的？ 我想说的是，就虽然我是个师哥嘛，我其实个人世界观里面是觉得，就如果是初次见面的师弟的话，当然是要对你稍微客气一点，也不能说尊敬，毕竟你是别人多吃两天饭而已，但是还是要说有点客气一下，说哎说叫句师哥好啊，或者跟人家礼貌一点。那当然就是要是之后关系变好了、之后，那就是不是还要拘泥于这些形式的东西，没有必要。 对， 我是觉得就是关系变好了嘛，那天天在一起玩、然后一起打游戏啊什么的，那就没有必要说啊还天天一口一口一个就是很尊敬的样子，没有必要。 对， 所以我是比他年长一些，那我都放下这个架子了，那他肯定他也会放下这些所谓的顾忌啊什么的，应该也，所以就玩的比较好。 确实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学哥学姐确实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你是在用话暗示我的意思吗？ 不是 我好像比你大一点。 没有，我就说很多的那些学哥学也确实应该就是注意一下、你比如就是很多的师弟师妹啊见你打招呼啊什么的，我觉得就应该理一下，你像有些的学哥学姐就是很爱搭不理， 很有范儿是吗？ 就是总觉得自己啊、自己终于当上了学哥或者是学姐，然后就开始态度不一样了、对，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要就是一个平等嘛，大家都在一个学校里，而且如果是老乡的话还可以多照顾照顾，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事情怎么聊呢、因为我也是从师弟变成师哥，尤其现在变成这个直播间里应该年纪最大的师哥，是这个样子。有一些这个刚入学的新生，他们可能不太熟悉学校的这个规矩， 是的， 他有的时候不太懂得叫一个师哥师姐，对吧？哎哥们儿这路怎么走，其实这个相对来讲是要告诉他们在校园中还是有一定的校园文化的，最起码的尊重是要有的， 是 基于这个层面。但是真的像刚才那个博涵说的，一旦熟了之后，我倒觉得其实师哥师姐啊这个东西叫无所谓了，大家是好朋友， 对对对， 还是以兴趣为基础的相互交流， 是就交朋友嘛、 对对对对， 好朋友之间。那今天其实我们的饭锅是主角，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博涵是过来一起没有是来陪饭锅一起来唱这个节目，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想让就是问一下范郭平时的这个兴趣和爱好是什么？ 就是平时比较爱玩游戏嘛，因为理工就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是玩游戏就是比较可以放松自己，就爱 都平时爱玩什么游戏啊？ 就最近就吃鸡特别火嘛。 吃鸡哦，现在都不玩王者荣耀了是吗？那个时代已经过了。 还有流行 还有吧，还有在玩， 对，还是肯定是有玩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是看朋友圈刷屏比较多的还是那个吃鸡，叫绝地求生。 对， 对吗？ 绝地求生。 哎，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就是怎么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 对，为什么吸引到你？ 对，怎么吸引到你的呢？ 就绝地求生其实它全名叫绝地求生大逃杀，然后它是 Steam 上的一个游戏，然后但是要玩这个游戏的话需要花98块钱，然后呢但是 多少钱？ 98， 这 是个 付费游戏， 对，是一个付费游戏 、 然后呢它这个游戏大概是就是大家都在一个飞机上，然后就刚一开始的时候在一个飞机上，然后你可以选择在地图上一个地方跳下来，然后呢落到地上以后你要开始搜索物资，就是捡一些枪呀、一些防弹衣啊，一些就是补给品，然后呢就之后了以后就是他大概一局有100个人，然后最后呢就是把你一个人，就是他这种玩法有很多嘛，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苟活，就是说就是 苟且的活的意思， 苟且的活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藏起来，就尽量不要打人。还有那种就是经常去就打别人，然后呢就是活到最后就赢了，就获得游戏的胜利。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有点像电影《饥饿游戏》的那个剧情。 是，而且这个也是需要大家一起组团玩，是吗？也是一个团队游戏吗？ 还是单人要个人的那个？ 他最多四个人，然后 最多四个人， 对，一二三四都可以。 就是也是要组团玩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是吗？ 对。 哦，那你和博涵经常一起玩吗？ 对，其实我比较感谢他，就是哇，关键变熟可能也因为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会玩这个游戏，但我很想试一下，因为发现大家都在玩，然后我就说想找个人陪我玩，我就问嘛，我说谁会玩带带我。然后他说哎，师哥我来带你玩，我说好，就领我玩了。他玩的真的很好， 玩的特别好。 对，然后就是就因为我一开始是你说什么都不会，就是 哎呀，你还瞧不起师弟是吗？ 一开始是我真的什么都不会，我进去之后我就是感觉是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干嘛？我说我怎么突然就死了，是那样。 在里面思考哲学问题， 对对对，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这游戏让你思考了人生。 后来就是才玩了几把，然后师弟就带我玩，就是最后就赢了，就拿到第一名，就很有成就感。然后现在带着我，现在最起码会玩了。我现在会，虽然玩的很普通，很普通，但是最少会玩了。比那时候要进步很多， 是吧？ 我觉得博涵的心态还蛮好的，被师弟带着拿了冠军，他竟然有成就感，你的成就感从何而来？ 他就是有一个好队友，就是自己不需要付出努力。 哎，其实就是刚才跟博涵还有那个范郭在聊天的时候啊，他还说，就说他们两个叫这个默契吃鸡二人组。怎么 个 默契呢？ 啊、 对， 默契就是，他打得比较好嘛，就这是一个射击类的游戏，所以说更多的是大家之间要拿枪去打人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射击不太准，但是是这样，就是所谓默契是这样，对我来说是默契，对他来说不默契， 还是对他也是负担，是 吧？对他是个负担。对对对，我就负责就是捡一些有很多药，大概那意思，就比如说绷带啊、药啊这些东西，就 医疗兵、 后医疗兵，然后另外就是反正我也不会玩嘛，就是我们游戏中间可能会就是坐车，然后我可能就比如说帮他看一看附近有没有人，看到人就会说哎放过快看，那有个人，然后他就负责打，我就负责报位置就可以了，就是接下来交给他了，就是这么个默契。 工作都交给了人家。 我感觉有一个这样的队友也挺烦的。 对，就是关键时刻起不了作用。 关键时刻起不了作用。 对， 他可以帮忙吸引火力。这样，就有一次我们俩玩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被碰到对面两个人，然后他们就想把我们打掉嘛。然后打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出来了，对面两个人一起出来了，他们就瞄准我打我，然后我就倒下了。然后倒下之后，然后但是翻过下去把刚才打我那个人打倒了，然后这不是很好吗？就我后来在车后面又出来一个人，然后正常的逻辑不脱就觉得那个人会跟他互相打，没有，那个人把枪瞄就是。掰过来瞄准了我，把我打死了。 说明那个人很有眼光，知道谁比较弱。 知道比较弱，知道跟他打没有意义，就说我临死前再带走一个，把我带走了。哎，就那次吃到了鸡，就那次就是拿了冠军。 哎，那我就好奇了，我想问一下范姑啊，就是你玩的比较好，你为什么愿意带这样一个菜鸟师哥一起玩呢？ 就是 因为他是师哥， 是因为是师哥 讨好我。 就是这个游戏，就是带别人玩，其实也是有一种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如果两个人特别强的话，就光是打配合，就 那不强强联手更好吗？ 对，强强联手有一种竞技感，但是和师哥玩就比较就开心，怎么开心怎么 玩？娱乐，明白了。 对， 娱乐， 对。然后 为了娱乐才跟师哥玩， 就是看我就是各种奇葩的死法比较开心。 就师哥当时刚开始也不太会玩嘛，然后呢肯定也得有人带他呀，对吧？然后呢就。跟师哥玩其实也还好，就是他不会那么追求胜负嘛，因为师哥刚一开始玩，然后你可以给他教一些东西，就是怎么捡枪呀，怎么就是用一些东西啊，就教一个人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 教一个人也挺有意思， 想上一个当老师的感觉。 对， 放过他的言辞当中无形中放出了很多小剑呀、啊、对吧，带着他玩娱乐。 对，是这样子的。哎，那范郭其实我们知道他刚才说他是一个理工男嘛，然后两个人就是平时除了就是爱玩游戏之外，范郭还有其他的什么兴趣爱好吗？ 就是打打篮球啊。 打篮球，哎，运动型男生。那个博涵有什么运动？ 旁边送水，这是 我曾几何时还是跳过街舞的人， 真的 就是想减肥嘛。然后我妈妈就给我报那种，就高中的时候给我报什么街舞班，我就去跟人家一堆女孩子跳街舞，就是那么多苗条的身材里面有一个硕大的身材，那就是我。然后但是真的很减肥，我那一阵子有瘦，但是后来因为高考比较忙就没有再跳了，然后之后就再也没运动过，就是体测。 但是我觉得这个范郭可以带一带博涵呢， 对呀、 让他多运动。 运动？ 带我打篮球吗？ 打篮球倒不用，就是 运动 那个我们可以跑跑步嘛， 跑步， 对， 我觉得挺好的， 健健身都是可以的。 对，所以两个人私下除了打游戏以外，其他生活层面有什么交集？ 生活，你说来，给他点说话机会。 没，就是电视台嘛， 对， 就是一起工作， 一起工作， 对对，一起工作。然后呢，我是剪片，他是审片。 啊， 因为我已经熬出头了。 对，然后呢，比如说有时候就工作完了以后，大家会一块儿聚个餐呀，什么吃个饭。 好， 工作完吃饭啊，然后可以唠唠嗑啊什么。 哦，这样子。 对对对， 嗯， 听出来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带着师哥打游戏，目的就是讨好师哥，因为是审片儿的。 哎，有这个因素， 我真的 有。不过我觉得博涵是那种比较没有什么架子的人，就是没有什么架子的师哥吧。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可以就是经常跟这个饭锅，就是一起讨论一下，就是不管是生活呀还是学业上面，我觉得都可以帮助帮助他。 哎，对对，那个饭锅。如果要是生活中有困扰了，比如说失恋了，或者说诸如此类的情感问题、生活问题，会请教师哥吗？ 会，就他当时我跟他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就人格很吸引我。 我以为说因为我失恋了， 不是因为 人格魅力， 因为人格魅力， 不是因为他是师哥，所以我说这些话，就是因为他说话就是很吸引人，就是他能就是很调节气氛，就比如说酒桌上真的就是。桌面上就很需要他这样一个人，就是要不然大家就 酒桌那个劝酒的赶紧的喝两杯，是这个人是吧？ 就是他能很能调节气氛，然后他 让场子尬掉， 对对对对，他不会让场子尬掉，就是他发现这个场子静了，他立马会去暖这个场，就是 对那个博涵是一个这样的男孩， 对， 就是朋友圈中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能炸火的人， 是， 否则生活就有点无聊了。 而且他们两个都属于是蛮暖男的那种类型， 但是一个比较话多一点，一个比较沉默一点。 是，那同时我其实还是。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如果就是问一个小问题吧，如果就是对于回归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点秋香嘛，我们就是大型情感 交友类 情感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回归一下我们的主题，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比如说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暖到女朋友，你们各自可以说一下吗？ 突然 你先来吧， 这么 走心 的 一个问题， 突然走心了，我还没想到这么高深的问题。怎么暖到你？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理解啊，是就是你，因为我觉得女孩子是那种需要就是时刻的关怀的，所以作为男方的话，你一定要时刻提醒她你是我的小宝贝儿，大概这个感觉。就很多男生 小 baby 啊，对，很多男生总觉得哎呀我爱你就是在我心里就行了，我嘴上不需要说，肢体上不需要表现，那你不表现谁知道呢？是吧？就是这样，就说啊我有钱我不花，那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事情， 咋你的呀？ 所以 对 对啊，没有意义了，但女方没有感觉嘛，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时刻提醒他，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哎宝贝你干嘛呢？晚到我中午吃饭了，你中午吃什么了？就一直要提醒他，我很关心你，我很在乎你。 哎，其实有一次我跟天一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做别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在我觉得在前期热恋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经常腻乎着，就比如说啊、哎、你在干嘛、哦、我在想你啊，就是这样子的、哎、这样子的小 经验， 这样子的小腻歪小甜蜜，我觉得是经常出现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在往后一点的话，每天还是这样腻歪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疲倦？就会不会让对方感觉很烦？ 你问的应该不是他，应该问的是他女朋友。 就是你会不会，就是曾经如果谈过恋爱的话，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说，给范王下一个说话的机会。 就是因为刚一开始大家就会就是时刻腻歪在一起，说实话，就是分分秒秒都想在聊天、打电话或者什么的，就之后以后。就是他，就是 过了热恋期， 对对对，过了热恋期之后，他那个就可能就不会这么腻歪，就可能隔十分钟、隔一个小时发一条消息， 甚至隔一两天是吧？那就要分手了， 然后就会觉得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喜欢，其实并不是，就是他可能 表达变少， 而且我觉得好像男生抽离这个东西抽离的比女生快，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听女生在说，总觉得好像我男朋友对我没那么好了，实际好男生就是被时间。就大部分啊，不是说针对这个性别，只是说大部分时间好像是男生更快，就是走出这个 超级热恋期，然后女生还在热恋期没出来呢，就女生会觉得会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像男朋友最近没关心我。 女生一般都是会细水长流这样子的，男生可能就是就是叫什么洪水 入一个状态快， 洪水一般， 洪水来得及手的，你说那是及时雨是吗？该下雨的时候下雨，然后过了雨过天就没这个雨，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 哎、我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太一样， 他两个性格不一样， 一个是比较爱表达的，一个是不太爱表达的。 我觉得他也挺能说的呀， 所以我想知道，对，放过我想笑，放过你跟女朋友的交流方式也是这种吗？就是很热于表达自己的这种内心的感受？ 没有，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是第一次那种情况，就是 开始很 对，开始 经常表达，经常沟通，随时随地的， 对，就考到那种什么程度，就是我很爱玩游戏嘛，就是玩游戏可以就停止玩游戏，然后去回答消息。 哦，那很厉害， 那很厉害。 对，就对于爱打游戏的人，就不打游戏的人可能 啊，你可以做到是吗？ 对，就刚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呢？ 就是第一次嘛，然后呢之后就中途以后就会没有那么那个什么，就是如果不玩游戏，说一个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来说的话，洗澡，就你看你手机亮，你有可能就 过去， 对，就你可能还会洗个3-4分钟，但是你就会停止，就擦身子出来就回他消息，但是之后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就是刚一开始的时候真的 就是得到了不珍惜了， 得到了不珍惜，这随着时间长了表现没有那么强烈了， 是我明白 了， 明白。 对，哎，那我就这么问两个终极问题吧，以现在你们俩对感情的态度啊，如果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接到了女友的召唤，比如说一起去吃饭，比如说一起去逛街，诸如此类的啊，你们会选择立刻答应他出去，还是会继续玩游戏，把女朋友先放在一边？师哥先来回答一下。 师哥的观点是，我就说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如果是我在谈恋爱的话，我比如说规定好了，我今天晚上玩这个游戏，比如说吃鸡，我要决定好吃鸡，我就给他发微信，就一直跟他聊天嘛，我跟他说，我一会儿8点到12点我要跟范光家吃鸡，所以我可能不会回你。所以这个事就是跟他说明白，说我一会儿可能不会回应，我在打游戏，因为我相信女生应该也打过游戏吧，不能说全民，但肯定也打过吧，他也知道打游戏的时候大家不再回微信，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一会儿我跟他吃鸡，那你就这段时间我先不找你，等我打完游戏再跟你聊天。那我觉得他是个识趣的人，就应该明白这段时间不要再找我，除非很急的事儿。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达成这个共识的话，手机还亮了，那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比如他突然有什么生病了，或突然是很急的时间，那我一定会接起来。但是如果我都跟他说了，说我要打游戏，就是我已经跟你讲明白，而且我也不是打很久嘛，不是一天一天的打，我也很久没打游戏了。我只是今天跟范锅约了3个小时打游戏，你还发一些有的没的，就是你干嘛呢？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有点情商太低了。就是虽然我们是在谈恋爱，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恋人的尊重的话，就是也是你先尊重我了，我也能尊重你这样。所以就是在我身上，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范锅呢？ 范锅呢？ 我有一个，就是女朋友如果找我的话，就是如果我是正在玩游戏，就我可能不会立马回她。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可以放在，就是打完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拿王者荣耀来说，这个游戏可能女生也比较玩。 对， 就是中途，就是比如说20分钟吧一局，然后你打到10分钟的时候，给你发一个消息，你可能就会回得很草率，因为你正在玩游戏。但是如果你玩完这局了，就可以。 有事说事儿， 对，有事就说事儿，就下一局就可以慢慢就不开始，就怎么说呢？就是，要说女朋友和游戏， 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游戏重要， 没有，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游戏重要，不在玩游戏的时候女朋友重要。 对吗？就是游戏重要吗？游戏的时候不能 被女朋友打，是说游戏的进行过程。 我觉得只不过就是分事情嘛。如果这个时候女朋友就是真的生病了或什么的，完全可以放下手头的事情，然后放下这个游戏，然后去赶紧去陪伴女朋友。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女生也不要那么矫情嘛，对不 对？该懂点事也懂点事儿。 我觉得这么对待这两位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哎，咱们一起玩吧。这样比较靠谱。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的解决办法就是领着女朋友打游戏，然后女朋友 也 很爱打。 对，但是有的男生他会大男子主义一点，他会觉得女生干嘛要玩什么这样的游戏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啊，会那样吗？ 会吗？ 你会那么觉得？ 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生愿意跟我一起打游戏的话，我才太敢一起啊！对吧？应该都这个心态。 对，师哥都带了呀。 女生 放光私下，如果你女朋友想跟你打游戏，你愿意带她玩？ 那肯定可以啊。 所以其实好像 比带师哥镜头大多了，是不是？ 而且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想跟很多男生说的是，我很多女生朋友都跟我聊过，说其实带她被男朋友带着打游戏了，然后男方表现很差。就很多男生打游戏的时候会有情绪嘛，有时候会很冲，就对女朋友可能也会有点就是话里带情绪了，就很伤感情，就这样还不如不带他打呢。就是如果你决定好了带你女朋友打游戏的话，你就想好怎么哄她了， 这样 就带玩玩，比如上来就死了，但你也得说，哎，没事没事，我们再玩一把，或者说没关系，就不能说，哎，怎么死了，什么就那样就很人讨厌了。 师哥，我带你还可以， 我可满意了。就是他 师弟没什么情绪， 就是我，因为我是新手，经常很容易就是出问题，但他从来没有怪过我，就很感动。 很好的， 高下立见，谁更适合做男朋友？体现出来了。 是，其实两个男生都很暖男的那种感觉，而且都是那种我感觉跟他们谈恋爱的话，都会很讲道理的那种。 嗯，对，通常讲道理的都是男方。 这话也没毛病啊。好，由于我们的节目的时长呢，现在请二位呢也是留一下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微博、QQ 都 OK， 或者是微信。 留个微博的名字给大家。 好，留一个微博的名字。 涨粉，对。 微博吧，对，但微博那个不好拼呀。 嗯，大概说一下嘛，没事。喜欢的人会先拿 QQ 也可以。 对，他要开始说了，观众朋友们拿小本本拿出来开始记， 赶紧记下来。 好。 我的微信嘛，没留过微信嘛，微信就是 FJSJ， 就是我的 饭锅思家的拼音 的 缩写， 然后990716， 990716 是生日是吗？ 对， 990716， 提醒所有人给你过生日。 好的，博涵也留一下吧。 我的微博是小王同学爱说话。小王就是我是小王嘛，同学然后爱说话。 好的好的，好的，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一下这个默契吃鸡二人组哈，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感谢。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希望大家持续锁定982。